关键它调配的那个味道啊也特别好哈、啊。你像白嘴汁也完全是可以的， 哎，确实 就酒当酒菜都挺好。 哎，像很多朋友可能在超市也买过那种黄花鱼啊，花了好几十块钱买了一罐，你会发现里面都是那种很碎的，而且很油腻的感觉。 对， 而今天你打开二 D 的大点开，它的品质是什么样的？首先，自然你会发现啊，没有细碎的，全部都是完整的、大块的。今天我把鱼头啊、鱼尾呀、不好的部分全部都给你去掉，只留到中间精华的部分，而且全部都是蒜瓣肉啊，那个鱼肉的肉质非常的好，而你吃起来那味道很鲜很嫩，哎，这才叫一个好吃，这就是一个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没错， 而且我们保证给大家里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健康， 老少皆宜哈。 是， 好，那最后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大品牌的罐头食品，是黄花鱼的美味组合，那么既有红烧的给您25罐，香辣的也要给您5罐，这一共是30罐，而且是150克包装的啊。那么市面上的这个组合要将近1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合一罐的话呢，也就是9万多钱， 是， 所以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十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可立省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金秋十月，霜降已到，您想念100粒的100%羊毛被了吗？ 是的，不少人注意到的耳熟能详的中国老字号品牌，在羊毛被行业内首创羊毛被分级要求，受到了广泛认可。 是的，因为之前太乱了，只要是羊毛含量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被称之为羊毛被，这导致市面上啊所谓的羊毛被产品鱼龙混杂，从1-200到2-3万的价格都有，价格参差不齐，一般消费者无法轻易分辨挑选好坏。 还有人啊，对于羊毛被的无感会来源于羊毛被会钻毛，有异味，手感坚硬，在使用的时候还有哗啦哗啦的响声，而100粒的羊毛被一律都是含羊毛量100%的纯羊毛被，柔软舒服，更是采用防钻毛设计，所以啊，每一年推荐都会引发抢购。 是的，如果您最近想给家里添被子，那么本档的新品首发活动千万别错过，100粒100%羊毛被抢购首发，仅此3天的时间，带到吊牌价2980元的1.6折折扣，每床只要498元。 那还要再送您一对安睡枕，订购2床呢，除了送4只安睡枕之外呢，还要再送一床羊毛被，优惠力度之大，让我们的主持人啊都炸舌了。等于说呢，用996块钱可以直接拿回家3床被子、4只枕头，整个家庭都可以换上新被子来使用了。 是的，但是呢，优惠只有3天的时间可以享受到，新品首发，赶紧来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价格明确，档位清晰，送礼自用，主卧客卧，根据要求想怎么买就怎么买，不用担心花了冤枉钱，订购成功还能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赶紧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 今天我们采购部去厂家洽谈的时候啊，带回来几床样品，被子打开抖平了，再往床上铺时啊，空气中没有粉尘飞扬，有一种天然的洁净感。再看缝线平整，色彩柔和，独特的防钻毛工艺也是100粒羊毛被的一大优势了。 是的，很多朋友反映啊，以前家里的羊毛被用了一段时间就会有浮毛，尤其是冬天关着门窗睡觉的时候啊，总感觉睡觉时会把这些小浮毛就顺着呼吸 吸带到鼻腔里，经常是喷嚏连连，根本睡不好。 为了做出不钻毛的羊毛被，伊百利亚不单对于被子所使用的羊毛的要求是十分苛刻，而且整整20道工序，每一个环节的安排都是再三考量的。通过脱脂和碳化工艺进行处理，去除异味，而且还会对羊毛进行防缩处理，再反复梳理和清洁烘干，最终投入羊毛被的生产，真正是连处女座都挑不出毛病了。 是的，所以您肉眼就能看到里面的羊毛是自然的柔合在一起，丝滑绵密，很好的保持羊毛自身的天然卷曲度和蓬松度，就像是啊藏了一朵巨大的云在被子里，让我们抛去了一天的压抑，洗去一天的疲劳，尽情的享受羊毛被带给我们的温暖舒适。赶紧打通4007106108，吊牌价2980元，拨打进4007106108，498元一床，再送2只安睡枕，订购2床996，带回家3床被子、4只枕头，一共是7件单品，全家都能配套齐全，一共只要900多块钱。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满线的状态了。 是的，其实啊，比起羽绒被和蚕丝被保养繁琐的问题啊，这羊毛被更加迎合我们中国人的实际消费体验。适当的重量和亲肤材质，更容易让人回忆起小时候在祖辈怀里面听着小曲安然入睡的满足感。那今天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抢购秋冬首发，为您选了一床好被子，可以用上几十年的羊毛被。 是的，不管是自己用和送爸妈，偶尔住人的客房，追求性价比高的学生党，这床羊毛被带给您稳定包裹的感觉。都说一夜好觉胜过三副补药，今天选择羊毛被准没错。拨打4007106108，价格特实惠，498一床送2只枕头，买2床得3床，还有4只枕头的免费赠送。 是 活动只有3天，今天首发，听到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住朝阳区的李女士就说：“说我妈是南方人，特别受不了北京干冷的冬天。今天订2床羊毛被，等着老妈过年的时候来用。”还有家住大兴区的吴先生说：“上周啊，老婆刚买了一条羊毛围巾，花了1000多块钱呢。这羊毛含量只有90%，今天一床5斤重的羊毛被才400多块钱，那一定要订一套。 您要是订购2套啊，买2送1的羊毛被套组的话，那可就是300多块钱一床了。哎”而且还有4只安睡枕的免费赠送，一条羊毛围巾的花费就能解决一家5口的秋冬大被，这个力度您还不心动吗？今天、明天、后天，只此3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0085的朋友就说了，说去年前年我都买过你们家的羊毛被，暖和不说还很服帖，而且吊牌价格又是2980元一床的，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肯定有面子呀。 看来啊，您这几年没少送亲戚朋友冬被呀。羊毛被呢，保暖舒适又轻柔，而且寓意也好，新婚大喜就寓意着恩爱一辈子，乔迁之喜寓意着平安一辈子，父母长辈寓意长寿一辈子，总之呢，家家都要被子。拨打进4007106108，原价是8940元的3床羊毛被，现在只要花996块钱，而且还有4只安睡枕头免费赠送。想购秋冬商品首发，仅此3天，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时候走过一段路，心 才会清澈，也才会看到。关于爱眼神的滋味，不要去发笑，仔细思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这个小话题是讲颈椎，颈椎的退行性改变。退行性改变呢，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所发生的一种异常的改变，就是老化。人体进入成年以后，不仅发育啊逐渐的停止，即使退行性改变也随之开始，这是一个缓慢的进行性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每个人呢都会经历的一个生命的过程。老人在 X 线报告单上呢可以看到骨退行性改变，颈椎呢也是骨头，它是由七块颈椎骨组成，是脊柱椎骨中间体积最小，但是呢灵活性最大，活动呢频率是最高的，负重呢也比较大的一个关节的一个段。颈椎退行性改变是指颈椎的结构的衰变以及机能的一个衰退。颈椎可能是人体啊最容易发生退行性改变的这个地方。一般情况呢，从20岁左右就会开始蜕变的发生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大，虽然年龄增大是发生了颈椎退行性改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实际上退行性改变可以发生于任何的年龄，只是老年人呢就比较普遍。随着颈椎退行性改变逐渐的年轻化以后呢，就给发现退行性改变跟人的生活、工作、环境呢这些的改变呢是息息相关的。如不注意呵护颈椎啊，那么造成的不正常的颈椎的结构，那就可能呢往往开始于婴幼儿的时期就会出现，基本呢呈现于少年时期。所以现在呢 有的10岁的孩子都出现了颈椎病了，加重于呢中青年的时期，老年时候呢那更是啊备受其害，是造成呢颈脊椎神经根这些重要结构啊损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退行性改变的早期啊可以啊没有任何的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退行性改变日积月累，最终发展成为骨刺啊、椎间盘突出啊，就会呢出现呢头疼、头晕、肩膀疼、手肢麻木这些症状。所以往往老年人呢出现头疼、头晕啊、肩膀疼啊、手肢麻木呀，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颈椎的退行性改变造成。颈椎呢慢性的劳损是造成骨关节蜕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呢与颈椎病的发生、发展、治疗以及愈后啊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慢性劳损呢都是由于长时间呢保持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呢而且长时间的不变，最后就引起的，导致颈椎肌肉劳损和椎关节的混乱。所以呢要预防颈椎退行性改变的话呀，就应该避免颈椎发生长期的慢性的劳损。所以呢你要是一个姿势啊这个保持长久的时间很长的，那必然呢会对颈椎有影响。睡眠的时候呢应该合理的用枕头，使得枕头呢能够适合颈椎的一个生理的曲度，缓解呢颈椎肌肉韧带的一个疲劳，纠正呢一个不恰当的睡眠的姿势。在普通的咱们日常的生活中间，学习啊工作啊也不要长时间固定一种姿势，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造成对颈椎的损害，最后容易出现颈椎的退行性改变。所以一定啊要注意啊颈椎的这个保护。那很多的人就说，如果我自己颈椎不好，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就可以提醒大家呢，就说这个颈椎这个会出现呢受到损害了。比如说颈腰椎的肌肉劳损的时候啊会有信号的。首先脖子那儿会发僵、发硬、酸胀、疼痛，这是脖子那儿的一个感觉。第二呢是颈部啊活动受限，就是你不能自由的颈那个颈部啊来回的转头啊，什么低头啊、仰头、低头、左右的转头、左右的偏头的这个范围就变小了，就说颈部的活动啊受限。第三个呢会出现头晕、目眩、耳鸣，而且是呢还可以出现呢眼睛的干湿，就这些症状，头晕、目眩、耳鸣还有恶心、眼睛干湿，出现这些症状。第四个呢还可以出现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第五个呢手臂无力，反复的会出现呢就落枕的这个现象。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脖子发僵啊、发硬啊、酸胀啊、疼痛啊、颈部的活动受限啊、头晕、目眩、耳鸣、恶心啊、眼睛干湿啊、失眠、多梦啊、记忆力下降啊，包括还有手臂无力、反复的落枕，这种情况呢下就实际上已经给你提醒了呀，那很可能你的这个颈椎啊已经受损了，颈椎呢在出现退行性改变。在这个我看见过报道，在这个医生骨科医生那儿有介绍，有的甚至孩子啊比较年轻10岁都已经出现了这个颈椎病的现象。所以这个现象 不光是老年人出现颈椎的退行性钙变，每一个人都可能呢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退行性改变往往是怎么造成的？那自身的这些改变啊，导致了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啊逐渐降低，体内的各种生理的机能啊会逐渐的减退。那当然，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产生一系列的退行性的改变。那这个退行性改变表现出来了，就说明什么呢？您体内的气血不足。人体啊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维持啊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个体内的生理生化，包括言行各种的生理活动。那么很多的老年人体弱，容易啊出现气血不足，这是一个原因，容易造成退行性改变。另外呢还有啊阴阳失调，体内的话呀这个出现了阴阳失调，尤其老年人肾阳气呀、不足，腰酸呐、气软呐、膝盖酸凉啊、肾虚啊，往往呢就容易啊造成啊体内啊阴阳不调，失去了这个正常的这个功能。另外还表示啊体内出现退行性改变是体内一个邪肾正衰的一个现象。因为气血不足，阴阳失调，很容易导致呢体内啊邪气盛，正气弱，表现出来呢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下降，免疫系统功能啊差，所以这个时候啊更容易出现呢退行性改变。当然了，你出现了这个退行性改变，实际上就表示你这个身体啊已经是处在一个健康状况不佳的这个状态。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自古至今啊咱们把它作为一个上品看待的。灵芝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东西。灵芝是一个正菌，那在咱们祖先的神农本草经上早就记着，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生，不老延年。所以对于啊老年人的这个退行性改变，那当然今天谈的呢是颈椎的退行性改变，实际上在很多的老年人的身上啊都表现了各个组织器官呢都可能出现退行性改变。所以要预防这个退行性改变，咱们要满足啊就是自己体内的气血啊充足，阴阳啊要平衡，要使得咱们的内环境啊能够适应外环境。这样呢最后呢咱们内环境平衡以后，就表现出来是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啊能够达到一个协调的状态。虽然你年龄啊增长了，可是呢你可以啊自己表现出来自己体内内环境很平衡，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在正常发挥作用，那就是必须是全身啊这个供血供氧充足。在这个基础上，咱们气血充足了以后，这才能够维持各个组织器官呢这个功能啊发挥出正常。那颈椎的功能咱们要正常也是在其中。咱们说这个灵芝啊味甘性平，关心肝肺经，灵芝可以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神疲怠倦的话，气短乏力的话，心脾两虚的话，血不养心的话，造成的心神不宁，心悸失眠，多梦健忘等等的这些咱们普通老年人出现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啊，就灵芝是起一个调理的作用。灵芝这个调理呢，实际上咱们对它的认识，不光是现在呀，这个有的 专家教授就研究，这一辈子都是在研究灵芝，而发表了很多的实验的数据，这是科研结果，发表了很多的论文，就表示什么呢？确实在这个中间呢，《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上记载的有关的灵芝的这个性能啊，哎，确实用现在的科学实验也证明了，确实是灵芝可以帮助我们呢调理我们的健康的。历代的医典上呢，把灵芝归位于啊上品，它排位是在人参之前。那么灵芝可以明目、补肝气、安神、益精气、益筋、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那就说明什么？它就是调理我们全身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那在这个基础上，那要使得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发挥正常，内环境平衡，首先是要使得我们全身供血供氧充足。你哪个部位组织器官咱们供血供氧了，咱们整个呢就可以出示这个功能啊维持正常。灵芝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这些的有效成分进入到我们体内可以各就各位，找它呢应该作用的这个主器官呢这个调理。所以这样的话呢，灵芝的作用就是起到全身调理，局部改善，使得我们包括颈椎这部分，使得我们颈部能够供血供氧充足，使得我们大脑能够供血供氧充足，这就是减少了很多发生退行性改变的在我们身上影响的我们的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每个分岔的路口，在多伤痕，在痛。